咁啊，星期三晚咧，今晚咧就有小弟刘伟恒啦，仲有啊， 有小弟德国人啊， 你可唔可以再扮一扮上个礼拜你嘅技巧啊？德国人啊， 德国人啊， 系啦，同埋有一个咧就 系、是、大家好， 哇，真系生色不少啊， 系系，我仲有我寻日嗰个如果系唐老鸭骑马，你试下，好，跟住到我。啊！最衰飞哥唔喺度， 去拉拉啊！ 飞哥，你可以帮佢 live mix 我哋嗰啲 啊，唐老鸭骑马系咪差一样嘢？ 冇得顶啊 ！OK， 好啦，咁啊，得一哥有咩好嘢？ 系话说啦，小弟啊， 系 咁啊，最近发生咗件事情啦，咁啊呢件事情咧，我觉得系一个人生嘅抉择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有咩意见咁样啊？德国人未知咩事， 我未知，我未知。 好啦，咁啊话。话说咧，上星期啦，咁啊系啦，上星期咁啊，平时小弟离开嘅时候咧，就一定会黐啊队长车走嘅， 冇咁讲， 系啦，即系顺风车咁样，系啦，咁啊，通常我哋会喺即系我哋直播室执完嘢之后咧，我就话lobby 等啦咁样，咁啊，因为各自有其他嘢做啦，即系例如小弟可能要即系入翻啲歌啊，然后 mark 翻 notebook 啊，剩下咁啊好多唔同嘅嘢要处理埋先出去，通常都系队长等我嘅，即系 lobby 咁样，好啦，咁啊我哋通常就各自去埋洗手间，先形容下，即系因为。唔系个个听众有嚟过我哋电台个 lobby， 亦都唔知个洗手间系点样嘅。好啦，咁啊 lobby 有三个厕所，分别系女厕、男厕同埋一个伤残人厕。厕所咁样 系啦， 咁啊女厕就再远少少，咁啊男厕嘅左边咧就系一个伤残人厕所咁样。好啦，咁啊小弟就执完嘢离开嗰个叫做即 厕所 啦，咁啊谂住去厕所咁样咯。咁喺厕所嗰度咧已经听到即系一把熟悉嘅声音啊！系啦，咁呢把熟悉声音当然系嚟自我嘅恩师刘伟恒啦， 系 啦， 咁啊， 刘伟 即系厕所传出嚟， 传出嚟啊，听到，你喺度嘅咁样，跟住第二把声，哇，又系一个熟悉嘅前辈，咁啊唔开边位啦，咁啊嗱，我听到呢个声音咧，咁啊其实离远听到，因为大家都系做电台多年啦，咁所以大家都用个中气讲嘢噶嘛，咁所以其实都几响亮嘅，尤其是夜晚十点几咧，即系 lobby 冇咩人咧，其实你嗰啲声听到嘅，咁我行两步，咦咁熟嘅声音， 不如我扮一次当时讲紧乜俾你知，我身为当事人，咦你仲喺度嘅，你又喺度嘅，哦我啱做完节目啊，你咧翻嚟录音啊，系啊翻嚟录音啊。啊，跟住咧， 系啦，跟住之后咧，两个就开始讲好多。咦，最近好忙喎、啊，哦，系啊，啱啱开完剧， 我嚟， 系。咦，最近好忙喎、 啊，系啊，系啊，啱啱拍完剧啊嘛，系、啊。 你得嘅，你咁叻仔， 唔系， 我都好中意你啲作品噶， 搵啖食啫，搵啖食啫， 即系互相，即系两个前辈喺度倾紧偈咁样。 系， 好啦，咁啊，小弟，寒暄倾偈，再加 互戴高帽， 系啦，即系喺个咁嘅状态下， 系， 即系我呢个作为后辈后辈啊，我仲有两个。选择，因为男厕入边咧有三格可以去小便嘅，咁因为我又唔清楚佢哋究竟洗紧手嘅状态，倾紧呢番说话， 定系应用。其实我当时就食立式， 我唔知啦，系啦。 然后前辈就洗紧手， 我冇装嘅， 初认唔出啊前辈嘅。跟住只不过佢一摇头去转身去吹手啊，即係吹嗰只手咁我就认到佢个样子，就大家打个照面啦。 系。 我又啱啱拉返副链嘅时候咁啱啊咁样。 即係虽知喺男厕入面呢有时係会有啲尴尬嘅 moment， 即係例如明明大家都去緊厕所，因为唔似女厕咁大家独立格㗎嘛。有时你喺入面例如见到一个天王巨星，其实你唔知打唔打招呼好㗎嘛。即係有时我喺厕所见到紫城。 集中精神 啦。咁我冇嗌声紫城呢，但人哋去緊厕所㗎嘛。好啦， 喂，吓亲我啦咁样。 小弟嗰刻即系认到嗰位前辈同埋阿队长嘅佢哋互相即系倾紧偈嘅时候咧，我有两个选择。第一就系入到去一齐 join in 嗰个对话。第二个选择 就系用隔篱嘅厕所， 用一个十分一秒之间判断个形势，闪咗入左边嘅残次。好啦，咁然后喺残次入面小弟即系 继续啊， 唔系处理自己嘅即系需要去嘅事情啦，咁样咁啊处理完洗埋手啦，我做多样嘢，我喺入面继续听埋佢哋即系倾 住下部分， 即系嗰啲即系嚟紧有咩做啊？唔系啊，你最近又有啲活动、啊，地铁成日见到呢啲 poster 好多呢啲咩，仲喺度倾紧嘅时候，咁我听哦，直至到我哋再倾咁样，再倾，我再数多十秒。10、9、8、7、6、5、4、3、2、1， 好，我先至慢慢行出啊！果然两个都离开晒，我就选择咗用呢个嘅， 但系一见到我，佢笑紧， 系啦，因为我唔知会唔会危，我唔知几时会同佢哋即系哪天再重聚咁样嘅，所以我决定唔都系避开一下，因为有啲尴尬嘅，即系你见到。即首先我好似啱啱话斋男厕某程度上都系一个即系倾倾偈开唔开话题嘅一个尴尬 moment， 系 即 系 有时好似一翻到嚟电台会去洗手间，咁你见到前辈你会打声招呼啊，唔系，但大家即系应该系即系喺佢嘅私人时间入边噶嘛，系咪应该出到去到洗手先至打招呼咧？ 一扮见唔到又好似好冇礼貌， 系啦， 即系譬如阿飞哥喺度集中精神站立式咁样。 咁好唔好打招呼咧？ 打唔打招呼啊？飞哥 系啦， 我跟住佢震一震， 咁但系同埋 打断咗佢嘅思路， 同埋另外一个就系佢哋两个前辈喺度倾紧啲，即系你唔知点样 join in 嗰个话题。 我想讲咧，香港电台 lobby 嘅厕所特别易撞到熟人嘅。我早几日撞到国锋啊，总之由朝到晚都好多熟人喺嗰度出出入入嘅。就国锋啊，跟住头先啊讲嗰位前辈啊。有阵时喺撞到音乐情人啦，即系唔知点解硬系喺嗰度咧，一开工咧就有好多人喺嗰度，即系大家会撞到。咁你知咧喺，其实好尴尬啦。我想讲咧，当时嘅情况咧，我因为咧人年纪大咗啊，年纪大咗唔系想讲话即系去得耐咗嗰种嘢，我想讲系咩咧？而家咧我都好怕呢一种咧，即系寒暄嗱，同嗰位前辈系边个冇关系嘅， 系冇关系， 撞到飞哥又好，撞到阿子成又好，或者国锋又好，或者咩前辈都好，而系。唉，我又要，我已经做咗两个钟头节目，已经讲到冇气咁滞啦。咁个人好攰啦。咁第二，你知道咧，其实喺一个如此嘅短聚期间啊，唔通同你讲人生大事咩？咁你一定系嗰啲摇下气啊，饮茶食饭啊， 冇理由话咦，好似最近身体差咗咁样， 系要扶墙咁样。 咁好难讲得出口噶嘛？ 喂，咁你一定系一啲寒暄嘢。咁我而家咧人大咗，我就好怕呢啲。唉。即系如果我系你咧，我同你嘅选择系一模一样， 闪入残肢， 我直情唔残肢走啊！ 哦， 即系我连听都费事听啊！你又八卦听， 我唔系八卦听，我系确定你哋离开咗先至想先敢出嚟啊！即系因为另外一个 odd moment 就系、是，咦？即系明，即系假设如果我冇等嗰十秒，我出到嚟。就撞正佢两个啱啱一齐出嚟嘅时候，咁即系话系啦，唔系啊，咁即系话俾人知你哋刻意避开咗佢咯。 嘛， 哦，你明唔明？即系因为理论上入边仲有位噶嘛，咁点解你要咁样入残次？所以我就要即系再等多阵避开个尴尬，因为人生其实系充满好多嘅尴尬 moment 嘅。即系我试过去片场拍戏咁样啦，咁嗰时仲系好细好细个，唔系最近呢几年嘅时候，好早期嘅时候，咁啊去下厕所嘅时候，有个即系大导演行入嚟。同你一齊喎，仲要你知道咧，我記得嗰次係咁啱去嗰、那個、叫咩咧，去一啲屋村，仲係舊式屋村嘅公共廁所。 哦哦哦， 咁所以咧，佢哋嘅男廁入邊嘅尿兜咧，佢唔係一格格嘅，係嗰啲 銀色嗰啲 銀色嗰、那個大星盤咁樣， 係啦，水銀色地係啦， 即係而家好多都即係好多就係因為佢中間仲會有塊板隔住。我估女性聽眾未必知啊，因為而家男廁嘅尿兜好多時會有塊板隔住，就避開一啲尷尬。但係以前好多都係一個大嘅直立式噶嘛。 係 咁個導演就企你隔離，咁你啱啱嚟到片場，你打唔打招呼咧？咁系咪令过去？系啦，你令过去打招呼啊？定系就咁讲一句打招呼？其实好多呢啲尴尬位嘅，所以我嗰下系决定扮睇唔到。 系阿德仔咧，你多唔多遇到呢啲嘅尴尬嘢？ 我 嗱，你通常你嘅选择系咩？ 嗱，如果真系喺厕所嘅话咧，我通常都会忍一忍，唔去即系唔预厕先嘅。我就或者我系扮洗手先咯，我会洗咗手先，跟住但我都会打招呼嘅，我照打嘅，即系见到边个，国锋啊，你好啊，定系边个？即系就算系。我哋老细我都照打嘅，系即系打咗招呼先， 咁捞啊， 系啦系啦。但系至于我就通常系等即系前一位入咗去预厕完先咧，我先去嗰个尿兜。 咁你喺企喺嗰度等定系？ 我洗手啦，扮继续洗手，洗好耐手啦。佢屙几耐，我洗几耐咯。咁啊，最 呢一招好 系啦。 我点解发现唔知你一个系咁做？我就成日啦，啲人咁卫生嘅而家。 其实 洗手成咁解先知啦， 仲要洗完先去厕所。即系你又唔好意思喺度等，又要接咁样样啊？ 系啦， 去咁耐噶咁样样。 不过咧，我记得我以前嗰份工咧，就最多遇到呢啲尴尬事嘅。但系点解咧就唔系即系去厕所又成，系反而放工。 系 放工咧，我嗰阵时咧，因为我以前嗰份工咧好麻烦， 系咪同 lift 嗰啲啊？ 系啦，同 lift 同埋同车，你要点样避？因为嗱，其实我 真 系觉得 好烦啊，我觉得。 但系 唔知係因為代溝嘅關係定點啦。因為我之前嗰份工咧，即係修圖啊、整殼嗰個咧，主要都係一啲年齡較大啊，即係可能六七十歲嘅一啲 叔叔 啊咁樣嘅。咁佢哋通常咧一放咗工咧，都繼續講緊啲公事嘅嘢，我就最憎噶啦。咁所以我通常一支箭 咧，唔知嘢唔知符唔符合佢好， 系啦。所以我通常一支箭我就飆走咗。但有時咧，真係唔覺意咁樣同車啊，或者同一架地鐵咧，我係會喺其中一個站落咗車先嘅，即係扮，哎，我走先啦、 啊， 我落車啦，我落車啦。 你唔發現我同我一哥而家好少一齊坐地鐵嘅咩？我避開佢。唔係，我想講到，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一樣嘢就因為咧，大家可能唔係咁認識即係電台嘅生態啦。咁電台入邊咧，除咗有好多同事之外咧，就會有一啲即係譬如舉個例，唱片公司咁樣樣，咁、因為要宣傳歌噶嘛，咁佢哋有陣時佢哋就係即係所謂啲宣傳人員咧，咁佢哋就會有一見到你，哎呀 Benny 阿邊個派咗首新歌，幫幫手啊咁樣樣，希望你支持一下。咁嗱，我其實咧心底即係我已經從事咗呢樣嘢，從咗幾十年啦。咁、我由以前覺得啊，有人嚟埋嚟同我講下都好啊，到咧去到其實講緊即係做咗幾年之後，我已經覺得呢一種嘅我可能我自己。一个其实我唔系一个好中意交际应酬嘅人嚟嘅，除非嗰个人好熟咁啊。 我唔同你倾偈，我都唔知道原来大家都唔中意倾偈。 咁啊，譬如啲唱片公司嗰啲朋友话你，喂 Benny 帮帮手，你又明知其实你未必帮到，又或者你都唔知道，你又唔喺嗰刻可以应承到佢。咁、我就宁愿避开佢好过。 系，我觉得而家我哋 一个好似见过一个经典场面， 我见过，同埋而家有时系会再尴尬多些少嘅，即系某程度上我哋做咗夜晚节目咧。有时同呢个嘅娱乐嘅世界脱咗少少节嘅，即系有时我哋行过见到隔篱二台骚动音乐做完个访问 系啦，我哋啱啱就准备开始做节目啦， 系啦，咁然后见到佢哋同个 artist 影相啊，有啲新嘅唱片公司嘅 PR 啊。咁我哋，嗰個係邊位咧？ 啱唔出名。 咁我哋係啦，啱唔出名。咁佢就話問邊個？咁啊即刻上網 Google 有 search 啊，最近有邊個派歌啊？哦，原來係呢位。 點解突然即係時攞時翻佢介紹下先？哎呀，劉偉恆啊，阿一啊咁樣，你又唔知佢係邊個？你喺度啊？ Hello， 請支持下我新歌啊！ 我有聽，好聽。 應該咁講。 嗱，我唔講呢啲嘅。好啊，留意下。 其实嗱，呢啲就 其实真系有听嘅， 冇错，呢个就系经验之谈。即系德国人呢啲就系冇经验。我后生嘅时候，早几年做嘅时候都冇经验，我都系觉得呢句好似好好咁。 诶， 我有听啦，我有听啦，噏错咗人哋歌名。 哎呀， 咁所以我话好啊。咁但系呢个同埋好多时咧，即系嗱，应该咁讲。咁唱片公司嘅宣传同事都系做紧佢本分啫，都系佢自己工作。但 系 有时 佢都系预咗你 h 佢噶啦，其实。 咁但系因为啲开场白有时真系太过公式啊！喂，好耐冇见，最近点啊？哇，好啦， 哇，好耐 ，OK 啊，几好啊， 系啊，你点啊？ 你点啊？哦，都系 OK 啊，都系咁啦。 睇下首新歌，帮帮手好和啊， 好 嗱，你谂下呢一度嘢浪费咗人生几分钟嘅光阴，同埋咧，我觉得好。对唔住啊，即系我都识好多即系呢个行业嘅人啦，即系其实真系唔使嘅，你话俾我知得，我帮手，我会帮手。但系前面嗰30句门面说话咧， 咦，瘦咗好多啊，跑马拉松喎， 见到你跑步啊嘛，系啊， 出到新剧啊， 有冇练啊？有，即系我好怕呢啲要。又要我又用我脑去谂啦，我又想快啲完，我又唔想俾你睇得出，我好想快啲完结呢个 conversation 喎。咁点算咧？即系嗱，当日我要再即系戴翻头盔先。当日啊，即系一哥目睹我同嗰啲前辈， 我听到嘅， 系啦，我就听到，我系好愿意地、好快乐地同佢去喺个呢个啊 洗手间 嗰度 互相问候， 系再聚嘅。正所谓啊，二千就聚唔到，喺洗手间同佢聚一聚，我都好开心嘅。 就算一生几匆忙都好啊， 简直系一个启示嚟嘅。 沙中旁，常烟路茫茫，常烟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 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 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常愿处心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 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 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蚌， 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小弟在港台的厕所边撞到的其中的就是其中一位了，这三位面其中一位 究竟是哪一位呢？ 如果我撞到关正杰都挺厉害，这个上了新闻的了，你自己估了。我想讲一样东西，其实另一个很令我即头痕的就是29号 A6 van， 坐 van 仔撞到一些熟和不熟之间，你又要跟他喊，譬如撞到豪爷一起坐车落去九龙塘地铁站，因为我好中意喺 van 仔瞓觉嘅，我好争取无论喺九龙塘上嚟又好，或者落去地铁站都好，我系好中意嗰场嗰程车度瞓觉。咁你又遇著一啲咧熟同唔熟之间嘅人咧，如果咁啱得翻两个位，你要坐喺隔篱咧， 真系实际。你有两个位都算好啊，即系你焗住坐喺隔篱，你咪哦焗住，然后继续打机咯。 咪识噶嘛？ 我知道，我意思系你仲有几个位啊？ 咁你撞咗埋， 同佢撞咗埋一齐啊！ 系啦，即系明明都同我好嘅，都有啲交情。 冇错， 隔篱明明有个位，佢好开始想同你讲嘢啦，但你坐喺前面， 系啦，即系你摆明避开佢。其实呢个系仲尴尬啊！即系你冇得拣啦，唔尴尬。哦喂喂，焗住咁啊！大家都系咁，嗰程小巴都系几分钟啫，系啦。咁好啦，咁你唔坐佢隔篱，哇！所以人生好多呢啲尴尬嘢嘅。 我通常我会。 呢个时候即刻教个闹钟，教个闹钟， 落翻，唔好意思，上 教个闹钟，十秒之后响，响完之后我即刻接，跟住扮有电话，之后讲咗情情， 跟住发现电话又啊，就错咗啦。好啦，转头翻嚟咧，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 Lars 咧就邓丽明，咁啊密切留意一阵间咧有啲嘢黑历史听下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留意到市民对佩戴安全带新规定实施的关注，重申政府初心同埋愿意为保障乘客安全。近日大家在适应同习惯之中。强调实施时会法理情兼备，主要以劝喻为主。对于有市民关注安全带是否清洁同埋松紧度问题等，佢话当局会请巴士公司尽快跟进改善。被问到有冇考虑暂缓强制安排，以及会唔会取消巴士企位，陈美宝回应：本港九成市民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就车厢企位。巴士公司有加設防滑地面等，同時亦都設有限速系統，提升行車穩定性，減少翻側機會。運輸署就申領免試簽發香港正式駕駛執照改派電子即日籌，取代現場派籌，推行至今大約兩個星期。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新安排運作暢順，系統能夠有效偵測並且阻擋透過外掛程式搶籌，同時做到調節申請流量。陈美宝又话，全面网上预约服务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会争取尽快推出，到时预约名额可增加至每日550个。一名按非公务员聘用条款聘用的合约实习牙科医生，怀疑未经授权阅览他人的医疗记录，卫生署已经转介执法部门作刑事调查，会按既定程序严肃跟进。这名合约实习牙科医生已经被暂停职务。卫生署早前接获一名市民查询，为什么最近在未有使用卫生署服务的情况之下，收到短信指出他的医健通记录被阅览。调查初步发现，一名合约实习牙科医生曾经多次在未经授权透过学童牙科诊所的临床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和医健通擅自阅览并非他病人的医疗记录，涉及16人，对方报称认识这些病人。卫生署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电子健康纪录专员和牙医管理委员会报告，并且已经通知受影响人士。署方将会检讨和优化现有的内部系统安全措施，并且督促所有员工和医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内部指引，确保充分理解保障病人个人资料的重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六稍后渐转吹偏北风，晚上气温逐步下降，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又知唔知道芋头原来有抗氧化同延缓衰老嘅功效？由南宋嘅土之丹，去到而家台湾特色嘅葱油热芋泥，究竟关于芋头嘅文学作品仲有藏住啲咩秘密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越食越滋味。 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带你穿梭古今， 由文学之中探索食材背后蕴藏的时代故事同生活智慧， 同你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扩展视野，提升竞争能力。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 与 CEO 对话，今集嘉宾 Klook 香港、澳门及泰国总经理岑浩琪。 我真系好想做到咧，无论你几忙啦，好似头先讲24/7都好啦，都会逼到自己嘅时间去做一啲我认为应该要 achieve 嘅人生嘅目标。 与 CEO 对话，星期日下昼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25年之前，佢系善游；到今日，佢仍然系寻秦记入面嘅善游。 别高兴，别以为叫自在，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来。 除此之外，佢仲系陀枪师姐入面嘅陈三元，又系爱回家入面嘅洪尚善。究竟佢嘅真人又系点嘅呢？手下留情2026第一位嘉宾。首度请嚟幸丽明， 天命最高。 你想唔想演翻嗰啲20集嘅剧啊 ？Drama 吓， 我 OK 嘅。咁讲啦 ，drama 有 drama 嘅好 ，sitcom 有 sitcom 嘅快。sitcom 嘅节奏同 drama 嘅节奏永远都唔同。sitcom 俾我嘅快感，又唔係 drama 俾我嘅嗰種 enjoy 感覺，兩樣都有兩樣嘅長處與短處。你不能要咗個長處，你話唔中意個短處，即係你一定要接受一樣嘢就係咁樣。應該咁講啦，從來都冇當過呢個係工作。呢、這個感恩係因為我嘅生活，我嘅所有條件令到佢唔成為我同錢同埋工作掛鈎，而係我好 enjoy 呢樣嘢，拍戲呢樣嘢，拍劇又好，拍sitcom 又好，如果我撞到一啲好嘅对手，当一啲啱拍嘅对手，譬如金城安嗰啲，哇，日日真係同佢啪啪声嘅撞到，即係好开心，好 enjoy。咁呢样嘢已经唔关 drama 同 sitcom 嘅问题啦，已经係一个嗰种感觉嘅开心，嗰种 enjoy 係任何職業暫時都未俾到我嘅， 即係睇嚟你都係嗰啲好著重做得開唔開心啊，成個氛圍啊、團隊啊， 同埋作品出你個感覺。 嗯， 因為我好相信通常氛圍 OK 嘅嘢出到嚟嘅作品唔差嘅。 係呢、這個咧就 差極有個譜。 我入行嗰陣咧， 差極有個譜。 其中一位前輩就同我講，後邊係點出嚟就係點。係 啊， 呢、這個係真係好嘅得意。 但係有冇前輩又話俾你聽咧？你哋覺得好好嗰啲啊，通常出到嚟。 所以我從來都 唔 OK 嘅。唔係，我只係話我滿意，我冇話呢套嘢要爆，只係我覺得個出品會幾好嘅。但係爆唔爆咧，就通常都係逆向嘅。 係咁，但係後面大家係即係群策群力咧，咁、 啊、 出嚟好嘅機會係會大啲嘅。咁呢、 啊、 位提我嘅就係叫做鄭丹瑞先生蛋哥啦。咁、啊、蛋哥喺我入行嗰陣就係同我講。你記住，導演唔係大曬嘅、 啊， 你要記住，全部人都係同你一齊做緊嘢嘅，所以你要好好對佢哋，唔好發脾氣。其實佢講咗好多呢啲好好心底嘅説話俾我聽，即係你要令到大家都係同你同一個目標去做同一件事。 如果唔係，大家就會當開工咯。有啲人會覺得，尤其是而家後生嘅一代，可能佢覺得你係鬧佢啊，其實你係緊張。因为我曾几何时试过有个监有个导演系咁闹一个男演员，嗰、那个导演同我都 OK 熟，我都同佢 OK 熟，咁我会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唔好闹佢咁狠，你闹到佢窒晒啦，跟住个导演你知唔知同我讲嘛，爱之深恨之切啊，做咗咁多年都系咁，我闹佢，我闹佢想佢好，我话你有冇谂过真系闹到佢？乜嘢都唔敢做咧，鬧、到佢同你嘅思想，佢咦佢同我根本唔中意我，佢講咗我去行右， 即有時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咯。咁啊，結果嗰個導演就開始真係收收地口啦，就唔再鬧佢啦。成件事關係好咗，我再同嗰個演員講話，其實佢係心痛你啊，即無啦啦做乜鬧你？佢唔見鬧佢啦，唔鬧佢啦，唔鬧佢，係要鬧你。佢覺得你做到先鬧佢啫嘛，做唔到你行開啦，費事同你講嘢啦。正如我媽講，鬧街邊嗰個咩？梗係鬧個緊嘅嗰個啦，鬧個改到嘅嗰個啦，唔改到鬧你做乜？嗱，嗰個導演都係呢個原因，但係真係用錯方法。咁如果中間有個調停人喺度，哎呀，你唔好鬧佢，鬧到～ 不經不覺咧，嗱，雖然呢個訪問我哋只係講咗兩個鐘啦，不經不覺咧，我哋亦都睇到咧，聽到阿騰，其實你已經由啊，當然係講緊係一段好漫長嘅日子啦。你係由嗰、那個初初俾人提嗰、那個，到你而家會， 因為我自己撞個板啊嘛，我撞個板，我更加希望我錫嘅人，或者係我覺得佢好有潛力嘅人，唔使行我條冤枉路。我覺得我自己行咗好多冤枉路。 咁你而家喺演藝旅途入面，你揾緊啲咩嘅？ 我開心，尋開心，我尋拍嘢嘅開心，拍嘢嘅滿足感。 別來吧，伶仃辜負身世，你是我哪位？誰也學會拾得起，放得低，而眼淚嗎？我不敢發揮。就如洞悉一切乱世的情侣，谁亦满身伤势。别望着狂抽烟的手势，以为惆怅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情求开心，没有所谓的人，快别要破坏美好气氛。别在乎什么所爱非人，谁能让你愉快便算合衬。别望着狂抽 从来啦，有冇谂过离开电视台噶？ 都有嘅， 即當然睇時機啦，即係譬如有啲演員佢會覺得哦，我喺電視台， 因為有咁講啊，我唔交際應酬。我其實除了 TVB 的人，我不識任何人噶啦。 明啊，而家明啦。如果嗱，譬如我喺個訪問入邊， 都話咯，你 call 我食飯，我不會同你食飯咯。 咁啊，點會有嗱？我首先唔係一定要食飯先有戲開嘅，但係因為個 network 啊嘛。 咁你要交通過，你先知啱唔啱通，啱唔啱拍，會唔會一拍即合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如果我唔出去同出邊嘅製作人，嗰個人又點知道我係啱佢通，或者啱個角色，或者啱咩咧？而我個樣又成日覺得臭轉，又可能有啲老前輩又出咗，已經出咗去做嘢，又覺得唉。抽穿抽穿咁样，你明唔明？咁可能我唔知噶，我又冇 file out 过，我又冇去挖过，系我又冇出去 approach 过人哋，咁我更加唔会有呢条咁嘅路出嚟啦。咁又不停，你又冇咁讲。TVB 真系养育我大，养得我肥肥白白，好乖，养得我真系唔错嘅。咁所以我又不停，我又冇停过。咁我又点解会走咗出去咧？无端端。 咁就真係明咗啦， 你明白 了，即係砌翻曬所有嘅你嘅個性。 我唔介意，我反正之後都有 pass con 嘅啦，我已經攞30年金牌啦，我30年冇停過，咁我點出去咧？ 攰唔攰啊？ 邊方面？ 30年冇停過， 我冇，即係我唔做嘢就瞓唔着。 因為演員都真係攰噶嘛，嗱，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佢哋好緊係演員就放工啦，你就以為啦，咁佢仲平時要做功課啊，之前 我仲係一個水電工，同埋我一個 維修屋企， 我仲有一個大廚，我仲係我好多職業㗎， 照顧屋企嘅嚇嘅另一半啊，各樣，同埋有啲演員我有時都會聽到，我去到某個 stage， 我想停落嚟， 我有嗰個 stage 曾經想過停落嚟嘅，有啲停滯不前嘅感覺。即係無論我嘅戲啦，我點樣進步啦，再可以做好啲啦，呢樣嘢我曾幾何時，我覺得喺棘住一個位好辛苦。 係 係啊，上唔係落唔係咁樣。但係我過咗啦嗰段時間，過到係嚟到呢個年呢、這個階段就係、是。我真係想喺個劇本裏面揾得好玩啲嘅嘢，係啊，去探求一啲特別啲嘅嘢，即係突然間 sitcom 都可以好特別嘅嘢，突然間攝咗一個，咦？呢度可以揾樣嘢玩下喎，即係呢樣，只係一個少少微小嘅反應都可以令到我開心嘅。 哦，所以你一路留喺度都係嘅。好合理嘅一件事， 你明啊？ 因為你滿 砌咗出嚟， 因為你滿足噶嘛，同埋你 又冇停過， 你又冇停過，你又滿足，你又揾到你嘅快樂，又有一班已經同你好似屋企人咁樣嘅演員，即係叫肯話見面，咁點解要諗？而你又唔係一個叫做喺演藝事業上，因為你唔當自己明星啊嘛，即係你唔係一個好大野心嘅一個，喂，我要攞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你唔係噶嘛，我相信唔係啦。 但係你俾我，我會要咯。 即如果有機會，譬如好啦， 係我唔會去。 譬如外邊舉個例，有個機會話：哎呀，阿騰，喂，不如真係試下有個電影邀請你出嚟演，你都唔會一定拒絕噶嘛。 我咁係我 要度期度期咯， 我度期啫嘛，我又唔我 OK 喎。 咁都可以試下嘅。 咁當然可以試啦，我喜歡演戲啫。我冇框定個框架喺邊度嘅。 我有時會嘆息，得我一個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热吻，怎相比？明明掌声在路边响起，离终点偏差了十里，如天。 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虔诚得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可懂的甜蜜，怎去与我相比？明明 其實我都拍過內地劇嘅， 嗯， 係啊， 亦都另一個玩法啦，即係成個成個。 佢哋啊，佢哋覺得我簡直係 miracle， 黐線。 誒邊方面啊？ 所有首先第一樣嘢，佢哋唔會行位，佢哋唔會俾人打燈，係佢哋唔會俾對白， 係 跟住覺得黐線嘅香港演員。 我解釋頭先嗰三樣嘢係咩啦？第一咧就係、是、通常咧，我哋咧就 roll 機之前咧都會邀請演員咧就會，不如行一行嘅走位啦，睇下啲機器點樣啦。咁不過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就會有唔同嘅文化嘅，佢可能咧就會覺得呢個演員咧要留翻啲力咧就去做真嗰戲，所以佢就會揾另一啲嘅演員咧就係行下位或者副導演啦。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是、打燈啦。咁因為由於咧喺其他嘅 system 入邊咧，可能有一啲嘅崗位咧就叫做光替嘅喎，就即係動翻一個類似阿騰咁上緊高大嘅 高度啊，膚色啦， 就我嚟俾佢打燈，因為演員咧亦都好攰啦，佢唔會企喺度俾你打燈嘅。第三個就係咧，我哋有時拍一啲反嘅鏡頭嗰陣咧，咁可能咧聽唔到個正面噶嘛，咁但係咧佢要俾翻個對白咧對家嗰個演員，咁係有時咧可能我哋就會揾人咧就代替佢啦，副導演 讀出嚟， 係啦。而你頭先嗰三樣嘢，你都係好願意。 我企翻度，我企翻度，佢哋做乜嘢？因為叫你，佢哋做乜嘢？佢做乜嘢啊？你要嚇親人啊！ 喂，我想講嗱，香港演員咧呢一樣嘢咧係好寶貴嘅，因為香港演員咧90%都會做你頭先講嘅嘢。 係啊， 因為你哋個訓練係咁噶嘛。 唔係啊，我 enjoy 個過程，你唔好阻住我。喂，咁行位係你要感受下你，可能你要嗱行到嚟呢度嘅機器就發到嚟呢度，行到嚟呢度嘅時候機器發到嚟呢度，咁我就要借少少咁樣。你成個融會貫通噶嘛？你要做咩要揾人行啫？系咪啊？可能你头两转俾个机器试咗，佢自己试个机器轨迹，咁就要到我行机器轨迹啱咗，就要到我试下噶啦。我要感受个环境噶嘛，因为其实我啊好少做喜剧嘅，我通常咧就即系嗰啲可能要压场啊什么成成。咁你如果唔喺个场度压乜鬼嘢场啫，你都 feel 唔到个感觉，你 feel 唔到个气场，系咪啊？咁诶咧，你话俾对白。頭先佢都冇企喺度聽到我點樣語氣，咁佢又點知採取咩語氣呢？咁我唔企喺度聽佢嘅語氣，我嗰邊點知啲咩語氣呢？即係我唔理其他人啦，總之我要滿足到我自己演戲嗰個感覺，我就係要 enjoy 曬成個過程啦。完 啊！真係講香港嘅演員真係好好，呢、這個亦都多謝 TVB 嘅訓練， 係， 因為你唔會話。 因為冇咁多資源， 你咪第一啦，你亦都唔會喺個台度，你對住真情嗰班話唔通話。好攰啊！可能波比对下你唔会啩，系咪先？ 但系如果有，系其实有嘅，公司都有嘅。通常我哋都唔会咁做。 其实 唔系对于拍摄，你对啲你个对手，你都唔尊重。 系啊， 但系仍然当然有演员系咁。 我都明嘅， 但系好快自然淘汰 嘅 呢啲。 同埋，但系每一个地方嘅做嘢嘅方法唔同嘅。咁其他嘅地方，佢哋玩嘅方法， 我技不如人。应该咁讲，我技术再差一筹，我想象力唔够丰富，所以我想象唔到我对手点做，我想象唔到个场系点样咁压场，同埋个机器我唔识控制到最好，个镜头点样行系最好，所以于是我决定自己行翻晒。 喂，咁如果佢到你俾对白，唔系对唔住，你需要人哋俾对白嗰阵，而 我唔紧要，我唔紧要 ，OK 嘅， 你 OK 嘅 ，OK 嘅 ，OK 嘅 ，OK， 我想象力好丰富，唔系我唔介意噶，我唔介意，我唔介意，我真系唔介意嘅，我真系唔介意嘅，系啊，我真系唔介意呢样，只不过我过唔到我自己的关啫。 你自己系需要嗱，呢个我觉得系好值得尊敬嘅，就因为呢个唔系老讽，不过我觉得香港好多嘅演员都好专业。覺得就算我拍唔到，就算你完全遮曬，甚至乎只係聽到我把聲，我都應該喺度俾翻嗰句對白，一定唔會用噶啦，一定剪唔到落去噶啦。不過佢覺得俾翻個對手， 係啊， 因為只有嗰個人先至做得翻嗰句嘢出嚟。 係啊， 呢個我係好尊重噶。當然我未必會要求咁做啦，但我有陣時暗暗見到啊。呢、這個人真係好啦，佢明明已經踩咗15小時，但係佢願意都係走翻嚟。喂，冇啊，我俾翻啦。 講到尾，我哋要想睇成品，我哋想個成品完美。我哋唔係翻嚟撈，我哋翻嚟做。OK。 嗱，我要再講一樣嘢咧。我喺行入今日嘅直播室之前咧，我係唔認識彭麗明。但我今日咧，我聽完講呢兩個鐘頭咧，哇！我好嗱，即係每個人都有佢形作，我係有啲驚嘅今日。 點解？ 因為第一咧， 我惡死成。 平時呢個訪問咧就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做嘅，即係我可能有其他腳啦，咁有啲腳又唔得啦，咁所以我一個人應戰啦。咁咧我亦都唔係一個好 善於講嘢、 善於講嘢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啦。第三咧就係。你覺得啱？如果我唔係同你咁樣真情傾一次偈咧，我唔知道你個人係咁嘅，我會覺得哦，咪就係電視機面前嗰個可能係酷啲，或者 黑起塊面，串串， 或者我會好，你見到我頭先入嚟都會小心啲去 我見你好小心， 唔好意思啊， 唔使，我做到啫。 咁我唔知係咩人嚟噶嘛，有啲前輩又唔得噶嘛，即係唔係前輩，咁個個唔同嘅，因為我哋 禮多人不怪， 我哋都係想個作品好，即係聽得大家聽得舒服啊。咁我有時有啲前輩可能要 warm up 下，或者有啲可能你要客氣啲，或者你要同佢講清楚嚇，你會講呢啲㗎，咁都真係我嘅職責要。去做，因為我而家唔係做緊導演啊嘛，我唔係話叫佢再做啦，即係唔係呢一種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每一次做訪問都係咁嘅，即係究竟呢個新嘅認識嘅朋友，究竟佢係點嘅人咧？咁個個唔同，咁但係今日我傾完之後，哦，雖然我一定唔會約你食飯噶啦，但係我覺得好開心，同埋你明，我知道，我知道你 咩人，你唔記仇啦， 直至到有一日如果有電影揾你嘅話，我會揾你噶。 你問我知唔知我自己喺度做乜？我淨係知道，如果我想做就做得。今時今日仲有邊個講道德？就算第一次唔成功，受惠。 為什麼自卑咁難要後悔？ Yeah, yeah,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忍失敗。太多人想看我受害，把我口口声声的说到头来，结果还是一场空。谁说我不能自己来？成功用双手捡起来，掌握好的机会不多，这是我的秀，又干嘛不做？为什么自卑干嘛？失败，我不会流泪，没时间后悔。Yeah, yeah, 地上再多血迹，我也得站起来。用电要说，结果还是得自己来，执着把事业坚持来，尽管这么多的无奈，也是否再给自己点爱？为什么自卑干嘛要后悔？ Yeah, yeah,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忍失败，我不会流泪，没时间也得站 起来。 前加埋 MC 坚，冇时间后悔啊！仲未完嘅，一间密切留意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的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 silent letters。点为 silent letters 呢？我哋串字里面见到有嗰个字母，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嗰啲音系唔需要读出嚟嘅。最常举嘅例子，我哋譬如 subtle 啦 ，S-U-B-T-L-E 啦，好含蓄嘅东西 ，subtle 个 B 咧系唔需要读嘅。另外 ，debt 呢个亦都系成日英文老师会举嘅一个例子啦 ，debt，debt。debt 嗰个 B 咧系唔需要 debt 出嚟嘅 ，OK 就咁 debt 就可以啦。两个都系 silent B 嘅例子。另外怀疑啦 ，doubt 啦 ，doubt 啦 ，doubtful 咁咧呢个怀疑咧，我哋嘅 B 亦都系唔需要读上，唔需要 doubt 咁样嘅。OK 呢几个都系好常举嘅 silent B 嘅例子。至于 silent P 咧 ，receipt 呢个字亦都系我哋成日都会举嘅一个例子。R-E-C-E-I-P-T 个 P 我哋唔需要读嘅 ，receipt，receipt， may I have the receipt please？ 个收据 ，may I have the receipt please？ 就唔需要 receipt 咁样嘅 ，OK，receipt 就得，我哋当系 S-E-A-T 后面咁就可以啦。咁呢个咧就系 silent P。仲有冇 silent P 嘅例子咧？好多时候 P 音开头有啲字咧系唔需要读嘅。例如 psychology 啦，我哋都做心理学 ，psychology 个 psy 咧系 sy 咁嘅音就可以啦，就唔需要咧 psy，OK，psychology。仲有肺炎啦 ，pneumonia 啦 ，pneumonia，pn 个 p 系唔需要读嘅，就咁 n 开头 pneumonia 就可以啦。咁呢个咧就系 silent p， 我哋今日讲 silent p， 讲 silent b， 我哋下一集咧讲一讲 silent l。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是唐黎明。 人就是凭着眼睛可以洞察，有问题问众水透明，为何白雪的说法，而为什残旧铁些山就变邋遢，有问题问那些构成雷电雨的发迹，喜欢去发问题，可笑着乐预计思考各类问题，不怕是白头发，你可笑一次推测，来即使不是我万能全部回答，一个或是千个难题才能动脑跟上世态，来即使不是我万能全部回答，敢发问勇敢去寻，最为难也有办法。 最后一定要问翻呢个未问嘅问题，系啦，你啊新秀歌唱大赛啦，咁、yeah. 跟住咧。在某些的 我兒歌界都有 是啦，冇錯啦， 在 1996至1997呢，在維尼百科度呢就是寫住兒歌天后呢四個字的。好啦，呢段的你是不是黑歷史嚟的？ 我都覺得是。 好啦，我最後先問費事驚你一走。 Okay, okay, okay. 好啦，呢件事是點解會使然而家有一些咕噜咕噜魔法陣啊，即係呢啲歌啊都仲係喺條坊間度流傳緊㗎。点解会有呢啲歌，同埋你点解会成为咗儿歌天后嘅呢？ 话说就係咁嘅，其实每一年呢华星出嚟嘅新秀比赛呢之后出嚟嗰个冠军。 係。 就會唱兒歌嘅， 所以有超人迪迦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我嗰屆就啱啱我入去，咁我簽咗經理人合約，咁所以梗係捧自己人先啦。咁所以嗰年首先未有超人迪迦之前咧，魔法咕嚕咕嚕就俾我唱先，下一年咧先超人迪迦。咁佢覺得咧啊冧得下咁樣，咁同埋左手右手嚟嘅啫嘛，咁咪唔使錢啫嘛，咁咪繼續俾佢唱啦嘛，冇女女無學飛天啊，乜乜乜啊，全部係咁唱啦。其實你有冇諗過我感受？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唱緊啲乜，點樣炮變成老虎呢？冇錯啦，你會問何故啦？我都唔知點解，點解鮮花要識打招呼呢？ 你唔好理啦，小文。 你明唔明啊？我好難，呢關係我到而家都過唔到，所以咧，我叫華星嗰度啦，從來都冇個 MMO 喺度。如果就算我要出席 function， 我都係 MMM， 因為我做唔出唱歌。 哦、 即系我自己过唔到自己嘅关。 即系你，譬如有一日，喂， 直接 啊， 有， 哦有嘅。 前一两年有试过， 咁大整蛊啊！ 话说有一个 TVB 有一个儿歌金曲嘅选举颁奖投票， 系， 佢就话严选你哋觉得好需要再次重温嘅儿歌， 系， 咁跟住我首歌就中咗，咁跟住 系边首啊？ 唔係魔法咕嚕咕 嚕，哦，就係咕嚕咕嚕。 咁當然咧，就要現場再唱翻多一次嘅。 咁你當時 有唱翻？ 上去之前 好犀利啊！好多人揾我簽名啊！但係咧，真係要聽兒歌嗰個年紀嗰班細路仔就好似呆了咁，未聽過嘅。但係工作人 員，我哋個年代 工作人員 好開心， 好開心啦！究竟 好似聽到超人迪迦咁咯？ 冇錯咯， 係 就係咁咯。就係咁咯。咁但係我咧係真係現場唱噶，但係佢哋話我錄音啊，幾嬲啊！啲網民 有冇抗拒噶嗰日？ 過咗咁耐冇啦，因為我識演戲啦嘛，而家。我 你揾翻個快樂出嚟。 唔係啊，我抗拒我自己聽翻，當時我唱緊嘅時候我聽唔到噶嘛。 受作战，我会舞剑，我也放箭，飞天飞到天边，结识一位咕噜，好有眼大大扎马辫，要变包叉变教剪咕噜嘴入边尖，要变指下变贴剪咕噜，把我又打乱，我教出魔法再剪一起魔界冒险。 我向佢，我再攞嚟听噶， 你系唔敢听噶系嘛？哎呀，死我谂住播添， 唔好啦，唔好啦。 但系好多人有童年回忆噶嘛，我都唔记得咗呢套卡通片系讲乜啦。但系 吉他他老伯咯， 但系呢啲歌又真系会记得嘅。 因为其实歌又好啦，电视剧都好啦，都系陪大家成长，都系一个记忆嚟嘅。 咁 我当年都有， 即系真情 话 陀枪师姐都系一样嘅。 我当年都有一啲陪我长大嘅电视剧嚟，我都好多谢佢。嗰啲一听到个嗰个咩谁可改变嗰啲咧，一听到我静静。阿媽其實阿媽係唔俾睇電視，其實嗰陣係顯像管電視嚟噶。我有一個法寶嘅，靜雞雞開咗之後就撳到光暗，撳到最黑咧，佢唔知嘅。 哇、哦！咩？ 係啊，佢入咗房嘅時候，扮曬喺個廳度做功課， 你收咗聲佢。 收曬個聲，跟住咧撳光暗，撳最黑，因為唔得嘅，開關佢實聽到，啾， 係， 啾， 同埋有耳 咁樣 聲 噶嘛， 暗眼， 一定閂嘅，啾。咁樣一聲嘅，仲幾長啊？超咁樣一聲嘅，所以唔撳得嘅，一定係撳光暗嘅。一聽到開門聲就， 哦，好在你阿媽冇摸個電視啫，摸電視係穿嘅。 咁啊冇，咁啊冇。 即係你，所以你噏得出誰可改變喎？係 啊， 即係你有睇《天師執位》喎，當年。 冇錯。 啊，即係好明顯同年代。咁你而家見翻三哥， 我有同佢講啊，好中意誰可改變咯。 係。 係啊，我有拍仲仲記宣傳嗰陣， 七星啊，七星仔嘛，又 係 丹爺喎。 係啊。 呢啲你成日見嘅人嚟喎，仲要阿丹爺做嗰個張天師啊。 我真冇諗過入行㗎。 係。 真係冇諗過入行。 咁啊，轉眼間又。三十年牌， 所以有冥冥中有決定件事係點樣發生嘅，所以得同失，我勸奉勸而家年輕人唔好睇咁重，最緊要開心，做到最好，你無愧於心，你就冇乜所謂，所有嘢都一切都係浮雲，係啊。 多謝阿善友，其實咧我到今日都唔知點解你會肯上嚟呢個節目嘅，我又唔識你，你又唔識我， 係啦。 咁但係咧。 我又透過中間人安排咧，你又應承，仲要你要度期，肯度俾我，我真係多謝你啊！我認識咗一個，雖然你唔同我食飯，我會記住嘅，但係我好開心可以做到呢個訪問，我認識到一個我都冇諗過會訪問到嘅人，就叫做譚麗明， 同埋 原來佢係一個咁有趣嘅人嚟嘅。我相信大家聽完呢兩個星期嘅訪問咧，會對於阿騰咧會有一個完全唔一樣嘅認識，或者會多會深好多，立體好多。多謝你啊！好多謝你同我講咁多嘢，幫我同我未認識過，但我覺得好傳奇嘅 Auntie 講聲 hello。 我唔會俾你聽啊！有咩殺咗我啊？ 多謝你，多謝曬。 Thank you。 我哋遲啲再見，好，拜 拜。 曾經說出今生不愛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沒有緣，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真系要再次多谢滕黎明啊！其实同佢倾偈倾得几开心嘅，你听下佢其实几搞笑嘅， 系啊， 系啊。咁虽然我出卖咗佢咧，我都系播咗咕噜咕噜魔法阵啦吓， 系魔法咕噜咕噜啊！ 系啊，我首先要问一问，因为咧我真系 好正。 嗱，我首先咧唔系嗰个年代嘅人，即系我识咗超人迪迦啊、足球小将啊、圣斗士啊。头先阿德国人咧讲咗个咩吉他 他老伯， 吉他他老伯系咩？ 即系滕麗明小姐喺訪問當中都有講嘅，就話有個吉他他老伯喺個魔法咕嚕陣呢套劇入面。咁吉他他老伯咧係一個好搞笑嘅角色，因為我以前睇套卡通片就係為咗吉他他老伯嚟睇嘅。 佢咩咁特別咧？ 佢嗱，首先佢每次出場都有佢嘅主題曲嘅，佢嘅主題曲就係吉他他吉他他吉他他吉他他， 而佢 係啦，阿豬阿豬，類似咁樣 抄佢， 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佢个角色嘅造型， 佢真系咁唱噶， 类似系吉他他 咩嘣嘣把吉他他嘣嘣， 好似系啊， 类似 系嗱，因为我同德国人同一个年代啦，但我对呢样嘢印象好模糊，或者调翻转讲咧，我有时系会求证翻究竟系广东话配音先咁做啊？ 哦，系 定系日文配音都有呢个嘅玩法？我已经唔肯定啦，因为揾翻，因为其实即系喺度即系题外话，香港嘅广东话配音嘅动画动画广东话配音员咧，其实好有诚意噶，会自己配好多人，会自己嗰啲音效落去噶， 跟住仲要讲埋佢出场嘅时候，即系有个主题音乐啦，仲要佢个角色咧系有造型嘅，佢造型系点咧？一定系赤裸上身，然之后净系有个草丛咁嘅嘢咧，即系草即系 草裙， 系啦，草裙咁样遮住佢重要部位，就出嚟跳舞噶啦，但系。偏偏咧，佢每次出場咧，都要揀喺最重要啊，即係最危急嘅關頭咧，大家好緊張嘅時候咧，吉他他老伯就出嚟搞笑噶啦。 我冇記錯，佢有男女主角嘅，即係個女主角係巫師，男主角就係勇士，咁佢哋就去打唔同怪獸咁樣。咁理論上，吉他他老伯應該喺危急嘅時候咧，就出亂子。然后当大家绝望嘅时候，佢嘅草裙舞就竟然凑效咁样咯。 哦， 系啦，类似啦，类似咁样嘅一个古仔嚟噶。 哦 ，OK。 因为我对于呢个咕噜咕噜魔法阵咧，反而最深刻印象就系我由细到大去到，应该由小学二三年级冚嗰张嘅冷气被，去到我大学即系入大学宿舍前咧， 都系吉他 我都系冚嗰张咕噜咕噜魔法阵嘅。而呢张咕噜咕噜魔法阵咧，亦都定型咗我同我细佬嘅家庭专属颜色。 系。 我嗰张应该好似系姑姐买俾我哋嘅，我嗰张系蓝色，然后上面有好多公仔啦。我细佬嗰张系绿色，咁所以咧咁啱就系以后大家买嘅所有嘢咧就系我系蓝色，细佬系绿色咯。 哦， 就咁样分咗。 就因为呢套电视卡片， 其实我应该抌咗嘅嗰张皮，因为你冚咗十几年，其实有阵即系男，我又去到青春期有啲男性嘅嗰阵汗臭味啊，剃完波花又冚过冚嗰张皮，咁啊应该抌咗噶啦，冇记得。 所以系。即系勾起咗啲卡通片嗰啲回忆出嚟。 当年啊，头先阿德国人先喺度讲话，即系当年一有呢个儿歌金曲颁奖， 系啊，哇，一定系要就系霸晒凳仔啊，同啲表哥表姐一齐听一齐睇啊。 咁由于我哋年代唔同嘅关系啦，咁今日咧两位嘅后辈咧，都系推介咗啲儿歌俾我听。 哦，系呢、這个系呢首歌都不得之了。 嚟啦， 系唔知大家有冇 feel？ 呢首有 feel 啊，呢首。我一直都唔识好嘢，真系。 仲要 Kelly 唱喎，好正。 当时阿 Kelly 唱呢首歌就系咩感受嘅咧？ 超级小黑咪啊， 系咩讲咩噶？ 系讲一只机械猫，真系本身佢系一只好乖嘅猫嚟嘅，但系就俾一个复仇嘅人咧，将佢改装咗成一只机械猫，砰砰砰砰砰！ 嗰只小黑咪系俾货车撞到，跟住俾个疯狂博士捉咗佢去改造变成机械人。咁个机械人咧就可以有啲炮弹啊，即系 射啲飞弹、 飞弹、雷导弹啊，系啦。咁但系咧，佢主人好似系一对老人家嚟嘅。咁所以佢每日去探险完咧，佢翻去咧都系做翻嗰只乖乖嘅小黑咪。咁之后就好多嘅，有啲外星人会嚟。 你又记得你识嘅？ 我记得噶，我记得系逢礼拜六下昼会播嘅。 类似啦，一定系 嗰啲 叫 咩咩小黑咪， 超级小黑咪， 超级小黑咪， 超级小黑咪。 系啦，我就准备咗两首歌嘅。即系嗱，一首就正经啲嘅歌，一首就系类似超级小黑咪。你哋系想听一个即系欢乐版啲啊，定系都系比较 pop 啲嘅一种？ 欢乐版都得噶， 欢乐版就扭翻去呢个嘅第五级啦。 哦 ，OK， 第五级啦，第五级。 嚟啊！我唔识，真系唔识。嚟啦， 系。呢个系都算系我人生第一个记得歌词嘅卡通片歌嚟噶。 之前有提过爆旋陀螺之前就是佢嘅风潮。摇摇啊 叫咩啊 超速摇摇咯。佢直情个歌名啊就係嗰隻摇摇嘅名嚟㗎。一 个心跳摇动那心里低住不用怕艰辛也不怕笑朋友里亦别要轻摇。磨练每分每一秒凭着那绳索一条明日我终于会得到了朋友前来伴我先了。舞动超速龙球变做手中狂兽种种花色超速穿梭于你我左右那句发光火龙那句火速罗素我要得到那成就从来没怕被杀舞动超速龙球接受新的战斗种种花色超速穿梭于你我左右那句更激关头那句要跟谁斗再战出更快速度不要停后 我見到佢做廢殺師啦， 一臉茫然。 係啦， 呢首係嚟自動畫《超速搖搖》嘅主題曲， 係 個名叫《超速龍球》。點解我哋九十後背到咧？就是、因為歌詞入面嘅嗰啲名咧，全部都係嗰啲招式名啊，或者嗰啲入面嗰啲搖搖嗰啲 名 嘅名 啊， 即係咩羅素啊、雷霆萬鈞啊。我哋嗰日就同的神就喺度討論，唔係啊，細個嗰招唔係叫咩鐵塔旋風，叫雷霆萬鈞。 雷霆萬鈞好緊要啊，喺學校一定要練 嘅。咁就聽住呢首歌咯，跟住後屘就我諗大概個熱潮興咗兩年之後咧，就去咗呢個嘅爆旋陀螺啦。 我想搖搖先嘅， 搖搖先嘅，而隊長一路估緊究竟邊個唱咧？我俾一次機會你， 聽埋， 你估下邊個唱？ 梁漢文， 好啦，德國 似嘅，似嘅， 似嘅。開估啦，開估啦， 係方力申啊！ 嚇！好啦，嚟咗兩首，即係比較，都唔係嘅，超級小黑咪都叫中性啲，咁啊，呢個超級超速龍球咧就男仔啲，跟住之後轉去第二級， 哦， 轉去第二級，係啦，第二級，第二級我估應該有聽過嘅。 唔係我個年代， 唔係你個年代啦。 哎呀 呢、這個就女仔多啲嘅，百變小櫻啊嘛， 唔識啊， 哎呀， 哎呀， 咁唔得喎， 我係小幾點嘅。 估啊，边个嚟？呢个都系歌手，都系新秀入行嘅，曾嘉莉啊！ 哇，唔识喎。 系啊，我估应该 我年代 都系佢哋二千年前后嘅嗰啲即系歌唱比赛入嘅其中一个，即、就、系、是、要唱儿歌就系、是、其中一个就系佢咯。百变小樱嗰时都 hit 噶， 百变小樱 好 hit 噶，追啲九十后女仔一定要识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制佩戴安全带新规例日前实施，九巴同龙运表示非常重视车厢安全带的清洁和正常操作。目前九巴每架巴士每日至少两次车厢基本清洁，每两个星期在车厂进行车厢彻底深层清洁，都是涵盖清洁和消毒安全带。公司說每架巴士會接受定期檢驗，包括日檢、月檢和年檢，以檢查包括全車廂安全帶運作，確保所有機件和設備能夠正常運作。若果車長發現或者接獲乘客通知安全帶失靈或者損壞， 应该在安全情况之下记录有关情况，并且在到达总站之后通知公司以尽快跟进。公司亦都指会配合当局推行有关工作，包括宣传和公众教育。警方下午五点几接报，话在马鞍山的九巴86K 巴士上面有座位的安全带被毁坏，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九巴对破坏安全带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不会姑息任何蓄意破坏巴士设施的行为。九巴话，嗰架86K 巴士由沙田站开出，驶至锦英苑总站之后，两名乘客向车长表示，上层有安全带怀疑被剪断。车长发现之后向公司报告，职员于是报警。英国首相施纪贤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施纪贤将会分别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面同会谈，就双边关系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施纪贤在专机上面说，此行将会为英国带来益处，强调他希望对中国采取全面而且一致的方针。被問到會不會談及人權議題的時候，施紀賢說一向會提出需要關注的議題，但拒絕進一步說明細節。今次隨同訪華的包括50多間英國大企業高管和機構代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雙方保持溝通，加強合作，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亦都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中方願意以此為契機，同英方共同開啟中英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新篇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17至20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晚間風勢漸轉清勁。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六稍后渐转吹偏北风，晚上气温逐步下降。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阵冷风吹过，凌晨的街头泛起一种小雪的质感。半弯的月亮，在冬天的一个夜晚，勾起一串回忆。我记起旅游走过的一段路，记起一次电影散场后的画面，记起一杯味道恰到好处的奶茶。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肯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要认识中华文化，不妨从文艺作品入手。 中华文化大观园， 香港城市山水咧，最早期倡导咧就系黄毛邪老师嘅，佢一直都系觉得你出去建筑物啦，建筑物咧其实都系一个美感噶嘛，佢就可以同诶都市情怀呢度入手，佢就话呢个可以叫做城市山水。 更多关于中华文化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中华文化大观园》，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阴阴嘴笑， 我冇啊！今日讲嘅话题我冇，我即刻斩钉截铁。 我哋系咪已经开咗个名噶啦？即譬如叫恋爱星期三啊，系咪咁？ 我觉得系叫恋爱星期三， 不嬲都系咁叫 嘅。可以度过第二个名嘅， 都系叫恋爱星期三恋爱， 或者恒一得恋爱星期三咁样都得嘅。 咁我星期叫星期三恋爱咯，下星期叫恋爱星期三。咁因为唔知点解我哋即系讲下咧，因为阿一哥啊嗰啲嘅情史咧。 系， 即系讲极都有， 系翻箱倒笼倒极都仲有， 不断都话嗰个系初恋，次次都有个唔同嘅初恋。咁啊，我哋即系有见及此，我哋即系无令即系无厘阿沙咁样咧，就开始一张星期三咧，我哋呢三个走埋一齐嘅时候，就讲一啲关于恋爱嘅题目啦。咁今日咧就唔知边个突然间就即系听起条筋就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啲叫地下情？ 好古怪，我觉得讲呢个话题 阿德仔，你有冇嘢想讲啊？ 冇，我就系冇咯。就冇， 其實我都冇咩地下情經驗嘅，想大家估到係邊個講，我想講呢個題目，唔係因為咧，我諗起啊，地下情好似冇喺呢個，即係首先呢樣嘢，而家喺你哋嘅認知啊，喺你哋呢個 generation 仲有冇呢一樣嘢啊？即係譬如我哋個年代，正如成發哥當年一套電影叫做《地下情》啊，即係嗰啲。唔係一定係講第三者，總之嗰件事要啦，或者匿埋嘅，或者以前我哋嗰個年代我哋聽到嘅嗰啲嘅，咦電話響啊？ 唔係，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嘅 咁似電話 嘅 artist， 咁可能佢哋都係要低調地拍拖，即係唔可以揚嘅，咁或者唔可以將自己嘅戀愛事公諸於世嘅，所以嗰個年代衍生到我哋呢一代咧。都会有一啲所谓地下情嘅嘢出现， 而家都有。 而家啲年轻人系公开唔承认噶嘛， 公开唔承认。 系啊，我最近先听过一个 terms 叫situationship 啊嘛。 哦，系 啊，即系我哋系喺关系，但我哋唔系一个明确嘅关系咯。 即系我哋系一齐，但系唔系拍拖。 系啦，即系好多呢啲。但系如果你话对上地下情，如果要去到 artist 个地步，就应该系二台嘅波盛咯。之前提过噶嘛，佢 系 啊，佢为咗个好出名嘅节目《我是你的客户》，妹一路扮单身，扮到最尾个集先至公開，其實佢過幾年有拍拖噶嘛，而家仲同女朋友喺日本添。 係啊， 我用 send message 問佢叫佢買手信俾我㗎，係 咪？咁啲聽眾知唔知佢女朋友係邊個㗎？ 暫時好似唔知㗎。 哦， 我而家爭啲相，爭啲，爭啲真係冇。 系冇， 我哋下集可以讲 都系波城， 系咯，下集可以讲办公室恋情咯。冇啦，冇话边个嘅。咁啊，突然间就谂起，哇，地下情呢三个字啊，都已经仿佛系一啲即系远古啊，同埋上一个年代嘅产物嚟噶。 嗯， 好啦，咁啊，真系冇讲过。咁啊，啊讲开呢个题，令我勾起少少回忆嘅，我都真啲唔记得咗呢件事嘅。咁啊，话说咧，就啱啱去到外国读书嘅年代咧，咁你都知我不嬲都唔系好读书噶啦。咁但系我就即系。尤其是喺外邦啊，即系喺異地咧，咁你梗系就群埋翻一啲同聲同氣嘅人嘅。咁當時咧，我喺舊金山讀書啦，即係三藩市啦。咁三藩市就好多香港人嘅，好容易咧，你就會識翻一班香港人。我仲好記得我第一日上唔知上數學啊，定係英文堂咁樣樣。總之個班房啊，叫 ESL 嗰堂，我仲記得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哦， 咁總之咧，我哋呢啲叫做啱啱去到嗰边读书嘅人就 take 呢一堂嘅，咁个班房入边咧有40人啦，有37个都系即系中国人样嚟嘅，咁应该有25、26个系识得讲广东话嘅，咁好啦，咁所以好快就识咗一班同学仔，就全部都系啱啱去嗰边读书啊，入 college 啊，咁然后大家就约埋一班咧就喺呢个图书馆嗰度以读书为名，咁大家就即系玩啊，饮饮食食啊，嬉下气啊，咁但系认真读书嘅，咁啊渐渐咧就发展出，譬如嗰度，但系我唔记得咗几多个，好似真系好似叫九男女，因为九个男女一齐，咁呢班人就好 friend 嘅，咁啊。有趣地咧，通常喺呢啲咁嘅群體當中咧，就總有一兩個嘅話事人嘅， 係 即係譬如唔係我啊， 我知睇出， 譬如啊，即係譬如總有個大家姐， 係 或者有一個通常都係女仔嘅，唔知總之有一個就話得事嘅女仔，咁而大家咧都會有少少怕佢嘅，因為。无论系佢即系声威又好啦，或者佢嘅脾气都好啦，你系觉得呢个人咧就唔得罪得嘅， 咁啊，同埋咧，佢係有權去掌控曬我哋嗰啲即係行程啊，總之各樣佢安排，總之係一個大家姐啦。OK， 咁啊。咁但系咧，你知咧，九男女喺埋一齊，咁自自然然就梗系有一啲你睇中我，我又睇中你嘅啦。而幾好有趣嘅就係咧，咁呢個大家姐咧就成日佢即係嗰陣時十零廿歲，大家咧佢唔知喺邊度睇埋啲戀愛情小説，就覺得做朋友咪好咯。總之我呢個朋友圈入邊咧，唔可以有男女關係發生。 哦，哇！千祈唔好跨出嗰一步， 好似睇緊 Friends 喎，係咪啊？係啊，即係嗰個 Rachel 同埋 係啊，即係個 sitcom 啊，即係嗰個自己嘅 Friends 好似睇緊佢咁樣。 總之就咁樣，因為咧呢個大家姐唔喜歡喺我哋呢班人入面有戀愛故事咧，咁於是但凡咧有任何即係萌芽嘅戀愛咧，大家都要低調地或者地下地進行。 但係佢有冇嘗試過撲熄啲愛情火？ 佢會唔中意啊？即系佢会黑面啊！ 哦， 即系咁，所以大家都买佢怕嘅。咁啊，即系我唔知点解嘅，细个嘢就会有呢啲，我唔知叫做孩子气啊，定系幼稚。总之我又唔知点解要怕佢，但系唔好俾佢知啊！阿娟咧一知我就唔高兴啦，会唔同我哋玩噶，或者会觉得咧，即系总之佢会黑面啦咁样。 咁如果同佢拍拖咧？即系有冇谂过揾人系，即系好似我哋睇 后来俾我 精装追女，唔系啊精装追女仔，阿冯瑞凡咪就系同阿啊嗰个咩蚊唔系蚊子，我唔记得咗啦，有一个系。即系要带住啊， 唐艺球啊，定系唔知边个？ 佢要带住另外两个去做 model 噶嘛？ 啊，黄韵诗，黄韵诗，系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可以加入我呢个行列啦，即系 系啊，所以推荐俾你讲，可以隔篱街咁样。好啦，咁啊，总之咧，你讲呢个大家姐，佢最后咧系，如果我冇记错，佢系俾。最后啊，即几年之后 是 同咗九男里面其中一个。 哎呀， 佢直接都 追女仔， 都破戒一世。 哎呀， 阿黄韵诗最后都系俾冯瑞凡。 哎呀， 好咁啊。好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当仲系佢系一个即系吓权倾朝野嘅大家姐嘅时候，咁我第一怕。咁期间咧，其实咧就唔系就系我嘅，咁有另外嘅一对人咧，都已经即系暗暗就咩噶啦。咁我又发现另外有一个即系外貌娟好嘅女仔咧，都系几好。咁啊，于是乎咧，我哋就真系大家又，你知啦，即系年轻男女好容易就 touch 着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就要永远喺呢个团，大家又嗰阵时嗰啲拍拖咧，又唔系好似一哥嗰啲，即系砰砰声就要火速提升关系 咯。 我哋都系举个例，即系譬如都系约埋一齐，好开心喺个图书馆度读下书，你望下我望下你，又偷笑，又惊俾下大家姐望到，即系嗰啲。然后咧，不如一齐去厕，即系譬如我去洗手间啦，佢又专登跟埋嚟，我哋又借啲椅喺个洗手间门口，大家又倾两句，冇添啊，即系倾下偈，大家见下面，但系又好惊啊，大家姐会发现到我哋两个。有啲 曖昧啦， 系啦，咁呢段日子咧，其实你问翻我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嗰种嗱，我又唔系讲嗱，唔系应该咁讲，我又唔系做紧一啲即系伤风败德嘅事，我又唔系即系吓，即系抢人嚟个老婆或者抢人嚟个女朋友，咁表面上即系我都有问嘅，我就啊做乜要我哋咁惊啫？我哋光明正大，但系大家就硬系觉得唔好啊，我哋唔想冇咗呢个。大家姐嘅朋友，咁嗰段日子咧，就真系嗰啲好小朋友式嘅地下情咯。譬如前后脚到啦，即系明明咧，我哋今日参加呢个活动系九点钟约咗 library 等嘅，但系我哋八点半其实喺麦记嗰度食咗个早餐嘅约咗。不过咧，我哋又唔可以一齐到，因为惊啊大家姐发现我哋一齐到咧就棒打鸳鸯啊。又或者咧有阵时情到浓时，譬如一齐去唔知边度郊游咁样先算啦。我哋有阵时会结伴一班人去玩嘅。 系 咁啊。趁下大家姐去咗厕所，我拖下手先。即系嗰啲日走咧，又系要分开咗。比如大家姐话不如今晚去食糖水啦。唔得闲啦，我哋大家要翻去温书。但其实咧，我哋转个弯咧，就喺几条街之后咧，我哋自己又约翻啦。哇！你问我咧，嗱，即系呢啲嘅光景咧，虽然当时我系有一种心心不忿，做乜嘢啫？点解我哋？即系甚至乎我系有少少嬲呢个所谓大家即系行动代号大家姐嘅呢个人物，你做乜嘢阻住我哋发展啫？我哋又吓光明正大，清清白白。但系咧，而家你谂翻转头就会觉得嗰段日子嗰种嘅偷偷摸摸咧，其实系几有趣，因为我哋大家都喺一个艰难嘅境况下，我哋要相爱。 哎呀， 讲完啦。一谂起都有啲戚戚然，又有少少回味啊。虽然就过咗好多年，话讲咗卅几年之前，同埋呢啲嘅日子咧，就真系只会喺年少无知啊，或者大家。总之有一班朋友又大家系扮晒嘢，又话要清兄道弟嗰阵咧，先至会有呢啲咁荒诞又甜丝丝嘅故事出现咯。 夜深，他竟背着爱人，偷偷带着香槟约会旧情人，情话句句地说着，面上纯真。真真假假的恋爱难分，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送赠，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送赠，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脏已再没 李克勤嘅偷偷摸摸啊，估唔到呢首歌，无论系我嗰个年代嘅豪爷啦，同埋我隔篱啲比我后生好多嘅阿德仔都 好正呢首歌， 好推崇， 系好中意。 你咪好想试一试偷偷摸摸啫， 好想试下。 好啦好啦，轮到小弟啦 ，OK。 冇理由冇经历过嘅一个， 好期待有新有新嘢听。 即系寻日咧，阿队长话：，不如讲下地下情啦。咁我哋两个第一个反应都系，咦德国人有冇㗎，因为佢同阿德国嫂嗰个都几公开啊。 是是是 好啦，咁同埋佢声称 唔敢讲啊， 佢声称自己得一次啦、啊。好啦，咁然后我话，咦我嗰啲地下情啊，因为我做人第三者，人哋做我第三者喎、啊，好难讲㗎喎呢个题目，同埋嘥咗喎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喺度谂啊，其实人生有冇试过地下情呢？ 谂谂下嘅发现啊，好似都真系 有嘅， 试过一次。 唔系我，因为你呢个老黄猪，你点知一次啊？ 唔系啊，应该咁讲啊，即系做得地下情就系唔想俾人知啊嘛。咁但系我大部分都系即系君子坦荡荡啊，即系咁我都好公开啊咁样嘅。咁但系唯一有一次唔想俾人知咧，其实都唔系我嘅问题啊， 系 对方嘅问题。咁咩事咧？咁啊，啱啱阿队长哥就系唔想俾 大家姐 知啦，黄允斯知啦，系啦。咁我嗰个 case 咧。就是对方咧唔可以俾佢屋企人知 道。哎呀， 系啦，咁咧嗰阵时应该系中学嘅时候，咁啊小弟就同一个女孩子就认识咗啦，咁然后就即系倾得埋，咁啊但嗱即系个背景就系都仲有一个男仔噶，仲有一个代号德国人嘅男仔，就同时间追紧佢嘅。 哎呀， 咁但系咧私底下其实我哋两个系已经。即系 但你又识得个人嘅， 识嘅，即系同一 group 嘅人嚟嘅。 哦， 好啦，咁然后发生咩事咧？咁因为当时应该冇记错咧，系正值呢个嘅 A level 年代，即系中学嘅时候，中六、中七， 系 咁，所以即系理论上要学业为主啦。咁啊，都系当然，好似我呢啲即系冇咩所谓嘅人，梗系冇咩所谓啦。咁但系人哋唔系噶嘛，人哋系嗰啲传统名校嘅高材生嚟噶，即系已经系喺呢个嘅会考系攞唔知几多个 A 啊，30分以上嗰堆 嚟 嘅。 系 冇错啦，就系唔好搞人呢几只字啦。咁啊，据说咧就系因为对方嘅家长咧就想即系个女即系专心读书。 系。 咁然后就好多嘢都即系处处地即系管控住啊。咁啊，例如当时咧小弟系会报同佢报同一间补习社。咁啊谂住哦可以即系例如哦嗰阵时好兴补习噶嘛，即系例如其实理论上我应该喺翻东区补添，咁但系就为咗哦可以一齐上堂咧，我就特登走到去旺角嗰边补习咁样嘅，咁啊谂住诶放系咪嗰啲补习前后可以叫做食个饭啊，或者偷偷地食个快餐15分钟都叫拍下拖咁样啦。Sorry， 佢阿妈系准时送到补习社楼下，即系6点钟开堂，佢5:55送到楼下。7:30落堂，阿妈7:40就已经喺楼下等噶啦，即系其实真系喺上堂嘅嗰段时间叫坐埋一齐嘅啫。咁啊，去到后屘佢要直情要呃佢阿妈话，哦，我今日学校有活动，咁但系其实就系约咗我出街，即咁样，但系都不能 睡 工，但系都不能 教坏人哋个女， 我知，但系都不能经常用呢一招，因为都系佢阿妈负责车出车入嘅，即系例如话，哦，我要翻学校。活动咁佢阿妈咪车到学校门口咯，咁但我哋冇理由喺学校门口拍拖噶嘛，咁所以你又要预时间，同埋即系对方家长真系会问学校，咦系咪有呢个咁嘅活动啊？即系真系 check 得好仔细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好难得。例如哦，佢阿妈我记得有一次系例如可能佢屋企人咁啱要去公干，咁然后我先至有一次同佢食饭嘅机会，仲要特登喺佢屋企附近咁样食个饭嘅。好啦，啱啱一路提啦。咪话仲有一个叫德国人嘅男仔同时间追紧噶嘛？咁我本身都以为啊，系咪即系忍耐埋呢个嘅公开考试，咁就即系自不然可以开花结果啊，成咁样。 系， 但原来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系佢阿妈真系觉得我呢个学历低穷小子系衬唔起佢个女嘅。 哎呀， 咩事呢？因为个女仔话试过咧就话哦，我唔系同阿一出街啊，我同德国人出街。德国人系冇记错啊。医学世家、 哦、 又是唔知十条 A 嗰啲，咁传统名校中嘅传统名校，咁又系阿爸阿妈车出车入，佢阿妈好欢迎佢同佢即系出去一起温书啊、补习啊呢啲嘢。 哎呀，哎呀，我一个剧本嚟喎呢个， 呢个系一个剧本，但系剧本就真系发生喺我身上咯。 但个女仔偏偏系唔中意德国人噶嘛？ 哦，咁梗系坏男孩吸引器啦，系咪先？即系我呢啲，即系咁多杀像咁嘅，咁但系细个 又包船陀螺，又话咩摇摇 咁样，咁但系就系经历嗰啲，再加上即系屋企个背景有啲唔同啦，即系佢屋企亦都真系住嗰啲独立 house 啊， 哇！ 咁然后大家我后屘有倾过，原来双方嘅屋企人都系做同一。但系问题系人哋系连锁公司嘅董事咁样，咁即我哋都系叫 个体户， 打个经理或者咁好明显争好远嘅一个地步。咁所以每次即系偷偷摸摸送佢翻屋企嘅时候，系即系唔系送佢去搵佢阿妈架车嘅时候，系要离远两条街嘅。 哎呀哎呀！ 咁同埋即系做人家长系有种好灵敏嘅触觉咧，其实佢闻到嗰阵除就系、是、今日你同我讲话去补习或者翻学校。其实你应该去见个衰仔嘅、 哎， 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明示暗示喺入边，咁所以最尾呢段恋情好似系我谂大概维持咗唔够一年就已经即系叫做哦，不如